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下面来关注一组演出方面的消息。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方志敏》将于本月15号到18号上演。这部剧由国家大剧院携手著名作曲家孟卫东、编剧冯百明、冯碧烈、导演廖向红共同创作，以方志敏与国民党军阀处长胡毅在狱中的较量为主线，以其在狱中写就并送出《可爱的中国》等书稿的过程为主要内容，影射出方志敏的理想信念和人文情怀，折射出他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2018第二届老舍戏剧节将于下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来自中外的11部经典剧目将轮番上演，同时举办戏剧论坛、剧本朗读会、主题展览等多场戏剧线下活动。北京老舍戏剧节特别设立了致敬老舍单元，开幕大戏是《老舍赶集》。这部剧是根据老舍先生的6则短篇小说创编而成的，以幽默作为整体风格，用现代人的视角解读几十年前的故事。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与中国儿童戏剧研究会共同主办的2018年度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艺术大会将于本月18号到24号举办。本次艺术大会从56个国家426部申请剧目中精选了覆盖5大洲10个国家的17台剧目，在一周内集中展演50多场。艺术交流大会是本次大会的重头戏，将历时3个半天。200位中外儿童戏剧艺术家将以构想未来为主题发言，分组讨论等形式深入探讨，进一步促进中外儿童戏剧国际交流互鉴，探索儿童戏剧未来的发展新思路。本月28号到下月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贝里尼歌剧《梦游女》将与观众们见面。《梦游女》是国家大剧院继《诺尔玛》之后倾力打造的第二部贝里尼歌剧，由著名歌剧导演德弗洛领衔主创团队打造，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迪丽拜尔将领衔实力阵容演绎这部经典美声歌剧。澳大利亚小提琴家帕特里克·罗伯茨将于本月18号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一场访华音乐会，用电声小提琴演奏《卡什米尔》《初世纪》《玫瑰人生》等多首曲目。由上海民族乐团、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共同委约德国作曲家克里斯蒂安·佑斯特创作的民族音乐会《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曾于去年11月在上海大剧院首演，业内外反响强烈。今年9月，乐团将携这台音乐会启动全国巡演，下月6号将率先在国家大剧院演出，7号将登台北京大学。多媒体奇幻儿童剧《汉字王国》将于本月31号到下月2号在天桥艺术中心首演。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65%。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首先呢，在我们的演艺江湖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新京味戏剧作品《莲花》，由邹静之编剧，导演任明、徐昂执导，陈小艺、古志新领衔主演的新京味戏《莲花》正在首都剧场上演，演出呢将持续到8月19号。这部首演于2008年的《莲花》呢，至今已整整经历了10年。该剧呢采用了倒叙的手法，将一个有着民国时代背景的故事演出了深刻的当代性。本栏目记者采访了观看过本轮演出的观众，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是怎么评价这出戏的。 很好，很震撼， 挺好的， 非常非常喜欢。 我们都是外地来的，算是专门来看吧，算是忠实粉吧。 非常好，我和我太太是第二次来看这个《莲花》这出戏，虽然是第二次看，仍然深深的被感动，也很有现实的教育意义。我们很喜欢人艺，也喜欢来看戏。 故事挺反映人性的，然后表现手法也比较特别，它是一种倒叙的方式，每一个演员的演出都特别好，包括那配角没有他戏的站在后面的，他都是很进入那个角色。 我比较喜欢京味的，这种就老看这种京味的。 我是北京人，之前我还是真没太关注过，但是通过这次这个演出，我觉得我以后可以常来这儿看一看，确实也从内心喜欢这个。 我们第一次是10年前了嘛，明日08年来看的，但是那个时候的感触呢跟现在还真的不一样，他这个戏好像有变化，反正我觉得他们真是到位，这10年好像磨的，我觉得这个戏真是很好。 比如说陈小艺吧，大家都比较熟悉，经过10年以后哈，在今天演出的时候显得比以前更成熟更深刻，剧情到那个时候他还很动感情。 这几个演员表演都特别好，都很深入人心。要说最深的话，可能是男主人公古志新，中间到最后部分的转换，就是这段演的实在是特别好。 时代在变，这些东西都没变，所有戏上的这些一幕一幕到现在的社会里边都还有。讲的是德语诗， 太值得思考了，让现在这个比较浮躁，但是并不是全是如此，有很多年轻人我觉得都能产生共鸣。 哎，好哎，他是那个明星，我知道他，我是90后，但是我看过好多他们演的电视剧，他们演的特别特别的好，我觉得很感动。 反映了北京的这么多年以来的变迁跟生活，也使我们更珍惜啊安定的生活。我太太，我感觉她也是我的命。 我是00后，现在应该是高一了，就是我们不能太物质，欲望不能太膨胀。 以前要讲音乐嘛，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那么我觉得现在的这个话剧，尤其人艺的话剧，他们都是用心在演， 很享受。 电视剧《夺金战》在北京影视频道全国首播，为观众呈现了一幅英雄携手共同护京抗日的热血画卷。国军、日军、土匪、游击队各路势力齐聚凌源县，捐金、夺金、再藏金，这是一场心理角逐的游戏。非脸谱化的各式英雄人物集合头脑风暴与刺激枪战于一体的跌宕剧情，展现民族大义的大无畏精神，一场声势浩大的金矿争夺战即将激情开启。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演员高峰与您一起体验这场夺金战。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9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是边聊边看正在北京影视频道热播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夺金战，我们也是请到了其中的一位主演。 来，我们请出影视演员高峰，欢迎您高老师。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也不背错， 对，就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哈，看到我们直播间现场的状况。 对，因为昨天呢是咱们夺金战哈这部电视连续剧在北京影视频道第一天播出，刚刚播了两集啊，今天呢接茬继续五集连播。 对，五集。 昨天第一时间有守在电视机旁看前两集吗？有看自己的表现吗？ 我看了 啊， 还不错 啊， 还不错， 成片还不错哈， 啊，还不错。我比我想象的，因为当时我们拍摄的时候，起初的剧本才完成了15集，15集，我们在拍摄15集的同时，又在创作后面的30集剧本，所以大家伙都比较用心用力的，尤其唐僧他们是游击队，像那个任东林演的是秦武，他们是国军这一片的。我饰演的张天佐和李思博饰演的就我的小舅子，他我们这边是保安团这一片的。 对， 所以这三拨人都为了金子，围绕这个夺金来做这个文章，所以比较有意思。但是希望能呈现给大家更多的那个好看风趣的一些故事情节，反正大家都绞尽了脑汁。 就是因为可能这样的题材拍的也会比较多，所以它每一个呢一定要有一个吸引人的点。 对， 是吧？ 对， 所以这部剧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因为叫夺金战，顾名思义哈，肯定是跟争夺金矿或者说跟金有关系的一些东西。 他这个金子起初是什么呢？尤其我党当时在延安刚设立了根据地，想开创那个叫什么兵工厂，说我们的革命政权必须有枪啊。 对， 完了我们缺乏资金怎么呢？他们就得到了这个河南灵宝这一带啊，说有黄金。这个黄金呢，黄金谁守着呢？这黄金是我守。我守这黄金是为了升官发财，向国民上峰的政府来献礼的。 是是是， 献礼的呢，我就把它放在那个什么，放在我的金库里头。放在金库里头呢，山上的土匪也知道了，游击队也知道了，完了国军也知道了，都想要这个礼。完了就开始就设计我这个金库，就天天挖地道，完了围追堵截的抢这个金子。后来呢有一个传说，就是当地有一个山脉，整个是个金脉，整个金脉能开出很多黄金来。 哇， 所以呢这个时候37年以后日本人打进来了，打进来以后就知道这个金矿了，所以他们就霸占了这个金矿，所以就是一共可能是4拨人再来夺取这个黄金。 哦，前前后后要夺取黄金。 对对对。 啊，这黄金其实也没那么好就夺走啊，对不对啊？ 是，实际它整个一个戏，它就围绕了这么一个事件来完成的。但最终还是我党地下这个游击队把这个黄金给夺走了。 是，高峰老师，因为之前好像我看过您的一些荧幕形象，大部分都是正面形象，对不对？ 对，从我记得 都是比较靠谱的人。 从2002年演班长啊， 啊，对， 2005年赏赏点兵演参谋长啊，包括士兵突击演教官呢。 是， 自打我记得是从2010年远去的飞鹰，包括2014年拍王大花革命生涯以后，就开始变了。 对， 就开始变了， 这个人性就变了。 对，整个人性就开始纠结了很多，说复杂了很多，而且阴暗了很多。可能是不是跟我这个气质还是形象是发生了变化吗？我都不知道。但是从戏路上就开始改了一个风格。所以一直到夺金也是，夺金的制片人孙总他说，王大花我一集没落都看了啊，就喜欢你演的孙世奇 啊。 我心中的张天佐，就我们这个戏里面夺金里面张天佐就是你这个形象，所以 就得你演， 就得我演。我说这有什么，怎么又演个坏人呢？我也不想演坏人，但是我总结了一个好的一个经验吧，就是演坏人必须得是好人来演。 就让大家看着也 是肯定的。 对，为什么呢？让看的复杂纠结，而且能看到这个坏人的 内心深处的那一丝丝的善意。 对， 我总是挖这个东西、我总是挖这个东西，所以张天佐这个角色有时候我就把他往小了走，不往大了走、因为大了大家都有一个面啊，都是大致形象，大家都有这么多影视剧有例子，但是我从内心把他性格挖出来，该小的时候一定要缩小，该硬的时候一定要该硬，该服软的时候一定服软，所以他就好几面，就多面吧，多面的这样一个人物，让他更丰富、更风趣、更诙谐，更可爱、更可恨、更可怜。 到最后大家看了半天就觉得有点同情甚至是可怜张天佐这个形象了。就像刚才您说的似的，这个形象啊不能说像原来是脸谱化，对吧、就是一瞅就是一坏人，对吧，坏到都掉渣了，您知道吗？ 那样也可以，那样、我反而会更轻松一些。 那就太简单了，对于您来讲 会更轻松一些。 你要创造的形象是要复杂一些立体一些的。 我就觉得是一个人性的东西嘛、就是个人性的东西让它更立体一些。因为我在阐述当时案头的时候，我是想说这个人物还是让他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就是当时生活在那种环境下，不良环境下造成不良行为、不良心态的一种不良的人生观的一种东西，所以让他更活灵活现，让观众觉得也许很多人到那个时候有时候也是无奈，有时候也是无辜，所以我会让他尽量的七情六欲多展现一些，就是这样的。 就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 对， 就把自己要放在当时的情境和环境、时代背景下，他有可能没准也做出类似于张天佐这样的一些决定，对吧？ 对， 您是这意思吧？ 对，我是这样设想的。我想他肯定是个坏人啊、他肯定是个坏人。他要是好人，我就不会这样去处理了。 哎呀，是。那刚才我们介绍的呢，是高峰在剧中扮演的是凌源县团总张天佐，是一个反派这么一个人物。但是其实好像自己演起来是不是也挺不容易的呀？觉得也挺憋屈的呀？ 反面角色吧，接起来的时候，现在和我们好多朋友演员朋友在一起，有时候在聊说，反面角色演起来可能会让观众觉得，呦，这个人遭恨呐、这个演员怎么尽演坏蛋？他是不是平时也就这么坏呀、但不是那样的，反面角色有时候会更精彩一些，会更出彩一些吧，只能出彩一些，因为这些很多戏都可以往他身上加。有的戏呢，你看我们正面角色，有的戏加上来就不太适合， 就跑偏了。 哎，会跑偏，会有损于这个正面人物的形象。反面角色呢，倒是可以有时候去反讽，讽刺他，讽刺这样的话，那我想他作为正面的一面镜子，反而更能烘托。只要反面角色演得越好，正面形象越伟大，肯定会是这样子的。 就说这个得把反面角色给琢磨透了，是吗？ 啊，对啊，这个是一个戏剧功能吧。 但我觉得其实演反面角色就是现在都是去脸谱化哈，就是把这个人他怎么变坏的、然后他的这个前世今生都给演得清清楚楚的哈。甚至我知道有一些演员为了演反面角色，一到他的戏份的时候就把微博评论啊什么的都给关了， 就不看了，对不对？ 因为大家很容易有代入感，就是人家你演得越好，别人的代入感就越强，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是希望别人就观众去骂您呢，还是说希望观众说哎呦这个， 我觉得骂或赞扬都是对这个角色的一种肯定吧。有时候就我记得我拍完王大花的时候，孙世奇那个角色，很多亲戚朋友就打过电话，你怎么演个汉奸呢？啊，你不是原来演连长啊，演那个教导员什么的、都演特别好啊，怎么演汉奸呢什么的。我说那我不演汉奸都没人演汉奸，这怎么办呢？我得去演呢。当时也是创作的时候想找一个演员，就想找一个特别脸谱化的演员，就完成这样的事。完了当时吴总制片人的时候，他说还是高峰你来，因为我想让这个人物更人性化，不要让他那么脸谱化，因为我们这种戏一定是深入人心的，每个人在每一个时段他都有他自己的委屈和隐忍。我希望你把那些隐忍委屈爆发出来，把它挖掘出来。我说好吧，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嘿， 完了最后 遭来的就是很多的谩骂，很多的不理解，对角色，就对我这个本人的不理解。我觉得还挺开心。那好，你们那遭你们恨很不容易啊。 证明您演得好，也证明大家看这部剧看进去了， 哎、 入戏太深了。 对， 对对。 所以对您所扮演的这个角色是恨之入骨，对吧？那其实有很多的，刚才像您说的，有一些这个正面角色，他要给自己，比如说加一些戏。加一些料，他不好加，因为跑偏。但是我觉得反派人物特别容易出彩儿，给自己稍微自己加点戏，就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您自己在这部剧里头加了没呀？效果如何呀？ 哦，你说夺金里面、啊、 对呀、 啊， 张天佐这形象， 张天佐这个里面加了好多，像 我一猜就是、 像我建议把他穿得帅一点。尽管他是反面角色，要把他穿得帅气一点，摆点谱啊，西装、革履、小马甲、领带，完了风衣，完了蛤蟆镜。我当时还考察了一下，我说那个时候有没有蛤蟆镜 啊？ 完了，他说一般没有人戴。我说我能不能戴？说已经有了，美国那时候已经有了，二三十年代已经有蛤蟆镜了。那我就说我这么有钱，我就弄个蛤蟆镜也能可以戴，有蛤蟆镜，皮手套，就是从这个服饰的设计上有很多，包括头型。当时我说你一定给我剃一个二三十年代的魂断蓝桥那样的 油头粉面的感觉、 对，油头，就现在咱们特别流行的一个油头又流行回来、就一定要那样，一定要帅气，这样的给人感觉是这样的一个新的形象出现。完了，从内心呢，我这个戏里面有四个姨太太，这个四个姨太太吧、就不太好处理这个家庭这个人物关系。大姨太呢爱烧香拜佛，二姨太呢爱养狗，三姨太呢就爱吃，四姨太是爱唱啊，这四个姨太太爱唱。但是在戏里面归剧本是我是最钟爱我的四姨太啊，蔡淑媛，是由黄迪老师扮演的，就是经常打的家暴。这里面很多家暴，就是打他，拿他一不听话，因为他跟秦武有一段情史，他俩是初恋情人。但是因为秦武的父亲呢，不同意他们的婚事，就把他，就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把他抛弃掉。抛弃掉呢，正好在陵园这个县城我碰见了，我把他收留了，收留了就变成我的四姨太了，宠爱有加。但是他有时候老想着秦武，所以呢，又是秦武，又是我们当地驻军的一个领导，对吧？营长，所以我就对秦武有。怎么说，又是情敌，还有点吃醋，还有点小心眼，完了就有时候撒气撒不过去，就会打这个四姨太、是这样的一个。当然包括跟他商量，我记得跟黄迪商量，昨天第二集有一场戏就是打他，那场戏拍了好几条都过不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做这个叫焦点重合吧，焦点重合就是假的打的反手打他这个脸。我说你这个真实感不够，你看这总过不了，这怎么办？完了之后，我说我自己在那儿，我说咱们再来一条吧。我当时不好意思，我没跟黄迪商量啊、黄迪才其实来了一条，又按摩，又接着说到那个词儿。我回头使劲稍微把这个胳膊往前伸了那么一寸，就是我的中指、食指还有无名指的这个指甲，碰到他脸了。 哎呦， 耶、！扇到他脸，当然是不疼啊，但是吓到他了 啊， 吓到他的一叫啊一叫，对了，导演说对了，洪武导演说，哎呦，这个太好了，是不是打住了？我说对，打住了。我说黄金没事啊，没事，哎，太好了，刚才我那感觉特别对。我说对，有时候会需要一点这种小的设计， 对 啊，小的设计和小的刺激。 好难哦、 对啊， 就刚才我们还在这私底下聊，就关于拍这种类似这种题材的剧哈、就是有哪些幕后的花絮，就我觉得这些都挺好玩，包括拍一些什么刑讯逼供的一些戏啊， 刑讯逼供， 对，然后包括那个就刚才说到的这种，比如有什么类似这种比较暴力的情节啊，就包括可能咱们平常碰到这种戏有什么炸点啊之类的、 对， 其实都是有好多的这个观众朋友都很想知道一些幕后的故事。对，刚才那个 就算是一个，因为你想一寸呢、啊，那要是稍稍那个多一寸少一寸，这 对手上的劲儿你可能也控制不好的话， 控制不好就打疼了， 就打疼了， 打疼了会伤到对手。第一呢，伤到对手就是关系好的吧，人还说啊，没什么，没事，没事吧，咱们拍戏嘛，对吧？ 敬业嘛， 你下来请我吃顿饭就 OK 了。我说可以啊，但是说关系不好的，你干嘛呢？你诚心的是吧？导演，我不拍了。 哎呦，这耍大牌 就怕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不拍了怎么办？不拍那只能就是他拍他的，拍他的，拍他的，拍我的，拍我的。 还真有这事儿发生 了、啊？有，经常会的。有时候、哎、有时候拍戏，有时候两个演员关系处理不太好的情况下，就尤其拍这种亲密的戏啊。就是你拍你的，他拍他的，可能要么就是找替身拍，他拍他的后背，反正就是大家不在一个画面里面，就可能会好一点。 凑合拍过去。 对，有时候会，现场会有一些这样的，但是极少数。 嗯， 嗯， 因为大多数90%的演员和导演，而且对手之间都是非常友好的，因为进一个组就是一个大家庭， 嗯、 大家跟过家家似的，一起生活了三个多月，有时候离开的时候还难舍难分的，都有的成了朋友， 嗯， 有成了挚友，有的成了师徒关系， 有的成了情侣， 啊，对，还有，哎，对，还有情侣，哎，对对，这个就是四姨太， 哦， 哎、嗯，正在播出的是北京电台影视频道。夺金战的第五集哈、 啊，第五集了。 哦，这个现在正在演的画面就是四姨太， 对， 出门。 这四姨太要干嘛去啊？找他那情郎去啊？ 哦，好像是吧？ 还真是让他找， 好像是，好像是。 那您这不得黄雀在后啊？ 没有，我不会那样的。 哦， 嗯。 那其实好的这个搭档啊，其实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是特别容易出彩的、啊、 出彩就是配合默契嘛， 是 因为我就像你们二位搭档，我都天天听啊，耳熟能详的，对，因为你们配合的特别好， 是是是， 对，一样，就我们这个演戏也是这样搭档，尤其是情感还有一种内心交流，有时候如果配合默契的话，你只要一个动作他就知道你要干什么， 哎呦、 嗯、 好多台词都可以省略掉了，说你去那儿拿个东西都不用，完了可以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或者一个撇嘴，对方就知道你要干嘛了，所以这样看起来这戏会更有意思， 对对对， 更生活化， 对，更自然， 更自然 啊，就不像是我为了要演而去演这个角色， 对对 对 吧？对，就没有那么多设计的痕迹了。 嗯， 现在这个进行的场面好像还是有点激烈的哈，好像是这个 啊，这被土四姨太被土匪这个抓走了， 绑架了 啊，绑架了， 对呀、 啊。 哎，我们听一小段 啊。这找您来了吧？ 出大事了！啥事儿？慌慌张张的。行，你看，司仪太守了，发这封信。管家在门口捡到的，说是司仪太让土匪一串红给绑了。这上写了，让你拿300两黄金去鸡公山赎人。 动土！待事！所有人找起钱，围剿起来！ 行行行行行行行啊！行行行，你想想啊，那帮人是土匪啊，咱们必须得计划好了，不然他们能把司仪太给撕票了。 那我就带几个心腹，带几个心腹上去，让他手下人没人给我卖命。 哎。你不能去啊！ 好嘞，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哈。那我们高峰老师扮演的张天佐，究竟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哎， 我们只能等到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来聊了，是吧？ 对对对、啊，而且大家也可以打开北京电视台的影视频道哈，一起来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夺金战》。 嗯，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二哥。

是正在商量怎么去救四姨太。 这是跟谁商量？ 跟那个吴专员，就是周建鹏老师扮演的吴专员。他主要是下来，他的任务就是拿金子来了，拿金子要献礼给上峰。但是呢，我要拿出300两金子去鸡公山这个湖水窝去救四姨太。 他不同意。 你为了救你心爱的姨太太，可敬可敬，我佩服你啊！如果这样，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什么办法？ 你家里就没有闲置的黄金吗？ 哎呀，不怕您笑话，我自己也就20多两了，其余的都是大洋，要么就是些古董。黄金可是硬通货，谁能存那么多呀？ 哦，这样，那还有一个办法。 你说。 这批黄金是一定不能给的，可我们可以给别的呀。 给什么？ 假黄金。只要把人赎回来，你就可以立刻带兵去攻打那批土匪了。 这能行吗？ 有什么不行的？ 刚有句台词我印象特深刻，说我就算娶80房姨太太，老四必须回来。 啊、对， 所以就应了刚才高峰老师讲那句话，对老四其实是最爱的，是吗？ 不是，这个是我先加了一句台词。 哦， 你看又给自己加活， 因为我想突出这个人物的那种 交情 纯情。 哦， 就是说他还是有自己的真感情的，尽管他娶很多姨太太，但老四回来就是我还是。有爱的在里面的，所以我就不说坏人他有坏，他也有爱，所以我就说不管娶80房姨太太，我的老四必须得给我回来，是就加了这么一句台词，就是显示他的重要性。 对， 这个人物就包括四姨太的重要性，还有我对他那种情感的那个重要性，所以好多台词啊都是稍微我加一点或者修饰一些， 那感觉就不对不一样了，你听。 对， 爽就一下就抓住您家的这句台词 啊，对对对，大家可能是更爱听这种就是即兴出来的，而且发自于内心，这个人物内心的这种声音可能是最准确的吧， 对， 可能是最准确的。 就这个人坏，但是内心当中的情感其实是很多面的，就他也有真情实感。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让他在这条线上尽量保留他一些纯真的东西，纯真的东西。 嗯，而且我刚才注意到啊，就是这段戏您和这个吴专员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啊，这说话的过程当中都出的是哈气呀、啊。 哦， 这应该是冬天拍的吧？ 特别冷， 特别冷，因为你们穿的其实不是很厚。 我们拍了一个春秋戏， 是吧？ 啊，不是冬天的戏。 对，但是拍摄时间是冬天。 拍摄是过年嘛？ 哎呦， 就是咱们春节前后。 哎呦，那时候拍摄条件、环境，您能跟我们也回忆回忆什么 个 情况？ 这个凡在沂南影视基地吧，这是在山东沂南影视基地，它是在一个山沟里面这个基地。 哦， 而且周边吧，环境吧，就是特别阴冷。特别阴冷，它很潮湿，它如果出太阳了会很舒服，你脱穿个单衣会很舒服，你如果太阳落山或者太阳被遮住马上就会很冷。我身上那个穿的这些那个警服包括那服装里面都贴着十几个暖宝宝 啊。是吗？ 啊，包括脚鞋里面也是两个暖宝宝都在里面，不过隔2-3个小时就得换掉了，就全就冻透了，暖宝宝都会结成冰疙瘩了， 就那么冷啊。 因为暖宝宝会有哈气嘛，咱们人体出汗会有哈气、哈气完了一凝固就也会结成冰了。 我天啊，我觉得演员真的有时候咱们这个节目当中会访谈一些演员朋友哈、其实很不容易。 是， 你包括就是咱们刚才私底下还聊比如最近大火的什么延禧攻略、那个穿的好厚啊，十几层衣服 在夏天拍的 啊， 然后看幕后花絮都是拿个小电扇在那吹吹吹吹。 他那个就开始敷那个冰袋了，里面敷冰袋的。 对，还有什么大雪天的戏，但是好像都是在夏天拍的。 也下雪天的戏有时候是夏天的，它是造的景， 造雪 啊，有的是铺撒的盐 泡沫啊， 有的撒的化肥，踩上咯吱咯吱还响 啊， 就是 挺逼真的 啊，逼真，包括那个冰瘤子也是那个做出来的。 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啊，这些戏。 我们这个取暖基本没法取暖，就是特别冷，所以、所以有时候你看，有时候演戏吧，那个脸会 僵， 很僵，就是冻得白白的，会很僵。 现在啊，您又出场了，我感觉其实啊，您为什么要揣着手啊？因为冷啊。 对 你是不是有金子？有金子你去赎啊！赎源不是你想好的吗？去吧去吧去吧，去赎吧。 张天佐，我真搞不明白。淑媛怎么能嫁给你这个狼心狗肺的王八蛋？ 我狼心狗肺？你不狼心狗肺啊？当初你把他抛弃了，你爹把他留在陵园，要不是我救他，他早就饿死了。 你给我说清楚，淑媛当时怎么了？ 干什么干什么？松手松手松手松手！你看看你们两个啊，身为堂堂的君臣，为了一个女人争得面红耳赤，丢不丢人呐？警长，土匪绑的什么人？ 那是张团总的四姨太，他们能不清楚吗？他们敢动手吗？ 现在保安团的人正准备去攻打山寨，土匪听说了，那一定是害怕，肯定就把人放了。 你们要去攻山？ 张天佐， 那帮人可是土匪，什么干不出来？你们去攻山就不怕他们把树园撕了票吗？ 警长， 土匪绑的可是张团总的姨太太，那是人家的家事儿，我劝你就不要掺和了，行不行？ 是他的家事，可土匪也通知我了，所以这事儿我还必须得管。张天佐，我告诉你， 淑媛要是有什么意外，我他娘饶不了你。 这是刚才和这个秦武秦营长 情敌 情敌的一段对手戏是吧？ 对对 哦、 感觉两个人都好入戏啊，就是说在这个争夺这个怎么说呢， 他就是 女人还有事业， 他主要是为了去营救这个四姨太，他以为我没有想办法，实际我们想办法了、我们的想的办法就是撺掇他，给他惹急了，让他去营救，完了等他救下来以后，我们去接就行了。 啊，名正言顺的去接是吗？ 对，最后还是就是他去救的，我过去去接的， 如愿了。 对，我觉得也可以说一说这戏中其他的演员，因为看您跟好多演员，刚才咱们也说了，有些演员都搭了三四次的戏了，是吧？也都是老搭档了。就说这些演员，您觉得有什么就是有趣的事儿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那些正面角色，还有包括就是这个里面你们拍戏的过程当中，哎，谁总是拍不过呀？然后可能谁这个拍的年代戏会少一点儿，然后总是找不到那种感觉呀？ 这几位的年代戏都拍了不少。任东林我是第一次合作啊，东林的现代戏拍了不少。他好像有一部新作刚完成，叫《面朝大海》。李思博呢，我们已经算是这部戏，还有前春节，我们今年春节刚完成的《艳阳春》，我们已经合作第四次了。从《绝路逢生》，包括《王大花歌迷生涯》，包括艳阳春，包括多金，这次他演我小舅子，王大花的时候他演我姐夫，我演他，不叫小舅子， 挑 叫连劲儿吧，叫连劲儿，我是三花的老公，他是二花的老公，我们属于连劲儿啊，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俩演戏会笑场， 是吧？因为太熟了， 是吧？就是太熟了，真的会笑场。他那个小眼睛嘛，只要那一翻，我就知道他有坏水就出来了，我就不用他说，我就会笑。完，他说：“你别，你严肃点，严肃点。你这个，咱们毕竟在演戏呢， 对呀、 演戏要严肃。”完，但是一翻，最后翻的最后，不光我笑场了，导演也笑了，都笑了。就我们俩太熟了，有时候他说， 说词儿又会把大花的词儿都说出来 啊！ 我说错了， 就串戏了都。 哎呀，哎，那个什么妹夫，我说什么妹夫？我说姐夫啊，错了。我就想王大花去了。你看，不是你，咱俩这身衣服太像了，你知道吗？容易混淆 啊。现在这个呢，男主唐僧出来了哈。 啊， 唐僧演的是赵汉廷。 嗯，唐僧、游击队大队长。 对对对。 嗯， 跟他在剧中有什么样的一些瓜葛吗？ 我跟他在剧里面就一场戏。 哦。 嗯、其他再没有戏。平时也见面少，因为我们分两个组拍。这个是一个，他们游击队是一个组。刘广南呢，就广南，哎呦，广南是演的这个书记田书记。田书记呢，广南刚毕业的时候，电影学院刚毕业的时候，我们拍了一个电影叫《警报157》。他那时候是演男一号，郑中华那个英雄，我们的一个救火消防英雄。广南也是时间长了，很长时间没见了。刚才那个吴专员周建鹏老师是当时我们警报157饰演消防大队的大队长的演员。这个唐僧呢，我们我就记住他失眠很严重，真是我天天特别心疼他。他就是可能时间长，就是演员吧，时间长有疲劳，一疲劳他连续作战，这个戏下一部戏连续接戏的话，他就会造成失眠，一失眠以后整个就乱了，就人体就乱了， 生物钟嘛， 生物钟五脏六腑都是乱的， 哎呦， 所以每次我们见的他见我，冯哥你怎么样睡的？我说还好。哎呦，我又没睡着，每天都能看到他很迷迷糊糊的去现场，太难受了。 哎， 通过吃药，每天在吃药去那个什么， 去调理 调理。完了，我前两天我跟唐僧，我们做宣传的时候跟他说了，我说唐僧，我给你介绍一个好的中医，你去看一看。 嗯嗯。 调理一下，因为你老用这个安眠这个药物吃多了，对身体和脑子都不是很好。 这不行的。 所以我说你还要能休息，还是稍微休息一下。这个也身体还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嘛，人都说高峰老师是剧组的暖男嘛，据说您还经常给人家做饭吃。 不是，我们那个地方太艰苦了，他没有别的，只 没有横店，就是那么多吃的东西。 横店当然现在发展多么发达呀，跟香港似的， 小香港是吧？ 对，横国现在叫 横 国。对， 咱那地儿没这条件。 那个没有，他那底下就两个农家院 哦， 可以吃饭。但吃饭有一个条件什么？他就是一个吃火锅，就是涮点羊肉啊，完了要么炒个鸡，炒个兔子，就是山东当地的。完了，他坐在桌上坐的小马扎小桌子是那样的吃法，但是他没有暖气。没有暖气，没有炉子，就会很冷，在那儿吃东西。 嗯， 那屋里呢？当然我们也没有暖气，但是有空调啊。空调打开呢，大家最起码不用穿着很厚的棉衣坐在那儿吃。吃完了各回各屋，可以早点休息。如果想聊聊戏呢，我们就提前。像我跟那个周建鹏周老师吴庄园的戏，我们俩的戏在一起有200多场戏。 嗯， 200多场戏呢。基本很难演，都是在二人转，都在这个办公室里面。 对， 这个二人转的戏最烦的，两人叨叨叨叨叨，大家可能演不好了，大家不愿意看。那好，我们就提前啊，我们暖暖和和的收工。有时候我们收个很早，因为提前功课做得比较好，所以收工比较早。完了就提前支好火锅。啊，摆好，有爱喝红酒的，有爱喝白酒的，有爱喝啤酒的，都摆好了，就开始聊天儿。聊我说，喝酒之前有一个事儿，咱们先把明天的词对一对。 哦，对一下。 你有什么想法？我有什么想法？这场戏，有什么还好的想法？先把它对出来。对出来，先给注释好，注释好，明天第二天在现场的时候可以及时跟导演去沟通。导演觉得，不错，这个点子好，那我们就按这样去拍摄，也比较快，省得大家都很冷，太冷了，大家冷的在那儿都哈哈都在那儿跺脚，所以大家如果说看的拍摄的效率比较高的话，大家心情也比较痛快，能早点收工，回家也能休息，所以我们每天就是这样。就弄个锅，买一点羊肉，买一点蘸料，弄点蔬菜就没有了，其他就没有什么吃的了。他 没来俩小炒一类的呀。正好不是赶上春节期间吗？说是 春节期间，就是我们经常就说今天初一了。我来安排一下，明天初二了，该我安排了。完了，那个明天就是轮着安排，大家就是都是在自己屋有一个小桌子， 那个屋也很小很小的，不是我们大家看到的那种想象当中的那种住宿条件，包括淋浴是没有冷水，只有热水 啊。 我把喷头放开以后，我必须得跑到门口淋那个水，让它滋过来。这个是 要开 烫 是吗？ 太烫了， 有一个空中减温的过程， 空中减温的过程。对对对对， 哎呦，太好玩了。 对，因为住的条件不是很好嘛，因为走哪儿都特别冷，他们那边没有暖气，咱们北方人真是受不了。 嗯， 按说应该有， 没有。没有，山东临沂那边好像没有 暖气， 哦、 没有 暖气，人家好像也是南方了，黄河以南了就是南方了吧，应该是。 哦，嗨， 我不知道是怎么划分的这个。 不是按长江， 原来是我记得是按长江，他那儿怎么都没有暖气。 哦， 嗯，而且我觉得人家那边叔叔大爷阿姨人家都不怕冷，每天都穿很少很少，就在外头站着、啊，就是不怕冷，我们就特别怕冷。 哎，就是你们深圳，我也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 嗯， 我曾经去我们家亲戚在那边住，然后我就去完了以后坐电梯，看见他们冬天啊，真的是冬天，12月份，我觉得蛮冷的，上面穿羽绒服，底下穿一短裤， 嗯， 然后呢不穿袜子，穿一双拖鞋。 嗯，对，还有 然后就出去了。 对的，还有一种打扮就是上面穿着羽绒服，然后下面穿着短裤，然后下面穿个那个雪地靴，但是不穿袜子。 对，他那时候也是拖鞋，也不穿袜子就出去了。我天，我当时我想劝他一句，后来我想人家可能习惯了。 对对对，就所以我觉得这个扛冻，包括北方演员可能去南方拍戏，有时候真的还蛮受不了。因为之前听说，包括在横店那边、哦，有的时候冬天的那种温度什么的，很多演员。 横店是啊，你看我上次刚才说跟李斯伯拍的那个《绝路逢生》，就是我这个膝盖就一直现在会疼，就是拍在横店拍那个打枪的戏，打枪戏一直趴在雪地里面嘛。这个雪地啊，横店那个冰啊冻了以后，但是我拍的夏天的戏，就膝盖没感觉，觉得外头还挺暖和，但是膝盖跪在那个雪里面，就跪的时间可能长了，一下把它冻着了，到现在还是很疼的。 哎呦， 就深入到骨的缝里了。 对对对，就是一直去寒就去不出去，这点寒气就是一直出不去。 这还得加强锻炼，我觉得平时得多运动吧。 就是锻炼，但是只要别咱们就像这两天下雨，天气不好，只要一变天，这马上就 有反应。 嗯，有反应。 好，我们下次下雨之前我问您，我就不听天气预报， 看看我膝盖疼不疼。 开个玩笑。哎，拍摄这么大概周期是多长时间？ 这个戏我们拍了80多天吧， 80多天。 嗯， 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那么一两场戏，跟大家也分享分享？ 嗯， 印象深刻， 对、哦，就还没有播出，但是您也不会过多剧透，可是呢，您可以勾搭着大家继续往下看的那种戏。 哎， 太多了，就是给自己加戏的一些桥段，其实特别值得关注，是吗？ 有，就是我们四姨太被日本人欺负那场戏。 哦， 我站在院里面看着他被欺负。 哎呦。 就特别哦， 虐心， 就是怒发冲冠了那样、 嗯。对，但是还忍着、 哦， 还得笑脸陪着。 嘿， 就是作为这个角色，哎呦，真是，如果说真是那个人的话，那肯定自杀的心都有 了。那是啊。 但是作为一个角色，那个揪心啊，那场戏确实是，当时跟导演也是说了很长时间，我是笑呢， 啊， 还是流眼泪呢？ 啊， 他说你不能流眼泪，你一定是笑， 嗯， 还是很高兴的笑。但是我有一场戏，把他吊到里头一场戏。流了一滴泪， 嗯， 就是证明这个人的，就是那个内心的那个内心那个世界的一种善意， 对， 就善良。他就说，不管我怎么坏，但是不能让自己家人受欺负， 是 这样的东西。所以那场戏比较纠结的一场戏， 嗯， 完最后就是我大结局。我到现在没看呢，我知道我是太阳穴中弹，但是我不知道是怎么中的弹。 哦 哦，因为他是特技做的 哦， 因为特技做的，所以他说特别做的特别好。我到现在我也没看， 那得大结局了、 嗯、啊，大结局 那还甭着急呢， 就是跟那个谁小日本们撕脸了， 嗯 啊，就跟他们这个日本侵略者撕脸了以后的一场戏，他们打，但是我说给我做了很多伤啊，就这儿涂了好厚好厚的那个伤，他要有个炸点， 嗯 嗯， 那个炸点一炸。完了，子弹还要钻进去， 哇， 有那么 这个特效做的应该很漂亮，很帅， 还有很多戏，但是我现在记忆有些模糊了。 嗯， 因为后面拍了好多戏，现在就老打架。 您这是 记忆老打架， 说词的时候也串吧，姐夫妹夫的就分不清楚了。 对， 那比如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戏跟大家伙见面啊？您已经拍完了，等待它上映的一些戏。 哎， 等待上映的可能有几部吧，一个是《龙源英雄传》。 嗯， 就是由桑华导演执导的《龙源英雄传》，还有一部是电影《灰猴》。 嗯， 电影《灰猴》已经获了蒙特利尔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已经入围了最佳影片。我过几天可能要去一趟加拿大， 去加拿大了， 去趟加拿大 啊，也没准最后有大奖的收获哦。 希望如此吧，但是不要想的太高了。 哎，在这个电影当中，您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还是反面吗？ 哦，你猜对喽。这个电影就是扮演一个反面，但这是个黑色幽默剧，黑色幽默电影，也是一个犯罪性质的黑色幽默剧啊，还比较好看的一个电影。灰猴，而且它整个是用的山西方言完成的这个戏电影， 那很有特点。 还有一个戏叫铁肩。铁肩这个戏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正是我们习主席倡导的绿色环保行天下的这么一个类型的一个剧。我当时演的一个某某市的这个副市长，副市长 好人坏人。 哎呀， 我剧透了。 这个 还是 反正是市长的一个对立面。 还是一个反面角色。 也不，我觉得不是反面角色，我说觉得是一个最真实的一个角色。他是抓经济为主，市长呢是以抓环保为主。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对立，很多的矛盾点在里面。所以这两个戏这个戏会很好看。叫铁肩。还有就是刚拍摄完的拍了。还有艳阳春，还有一步登天就这些戏应该会跟大家见。 大概什么时候？就下半年吗？还是说得明年 嘞？明年可能是一步登天吧。今年下半年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戏，可能都是下半年就要见面了。 哇，那荧屏上包括大荧幕上，您得串来串去啊。 对， 忙忙碌碌的呀， 串的连词儿都不会。 突然间发现，今天在北京能跟这个高峰老师聊一个小时，也是挺不容易的事儿。 对呀，我估计您下半年可能会更忙，是不是？ 忙，我也不知道这个，因为演员吧很被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忙，什么时候会闲，忙起来特别忙，不知道什么事情都来了，要不闲的时候一件事情都没有，就是这样子。 哎呀， 所以也希望说，拍戏非常辛苦，而且辗转于各个剧组之间，其实。即使条件再好，剧组拍摄过程都很辛苦啊，所以说也希望您能保重身体，就像膝盖这种伤可能就真的再也不能就说恢复如初了，是吧？ 对，可应该是。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的。作为一个演员，如果能把一个角色完成的让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能记忆犹新，有评价，有赞扬，有憎恶， 有声音就好。 对，有声音就是有争论。 对， 那我觉得值了。 是的，也欢迎大家，也邀请大家可以此时此刻开始到未来的一段时间呢，锁定北京电视台的影视频道，每天晚上应该是从18:55，也就是晚间的6:55，一直呢会连播五集，是吧？ 对， 最后 一集应该是21:45。 哦， 一共五集连播。 哎呀，一看过瘾哈。为大家呈现的就是这部《夺金战》了。 好啦，那今天非常感谢高峰老师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伙一起关注这部电视剧《夺金战》的。 是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高峰老师的最新的一些力作，有时间还得抽空来我们这做客聊一聊，好不好？ 一定的。 好的，欢迎您。好，那今晚的演艺群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您塔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啦。 笑说放肆也随风漂流， 挤满了枝头，奈何别难留，漂泊如江水向东流。望断门前隔岸的杨柳，寂寞人孤守，我无言绕。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